一个穿着20年前变色龙牌服装的东南亚血统大妈站在履带车边，手里攒着一盒淀粉能源片，那种东西吃一粒能够顶上一天。她衣服显示着深褐色的纵纹，这让她看起来能显得苗条一些。只要她愿意，通过电钮就可以更改这类衣服的表面纹路花色，当然没电时就通黑一片，像块肥胖的煤炭。意见也没有了吗？萨米尔问他。 沿这条街道走，出城二里路的废楼没人住，那地方大着呢，交通又方便，去吧去吧。 大妈挥挥手，话音刚落，路旁的行人便纷纷地转过头来，方才百无聊赖麻木的眼神变得有神。有些人停下手中的工作站住不动，惊奇地看着三个人，似乎怀有极大的兴趣，要等待着看什么热闹似的，而一秒钟之前全然不是这样。 谢谢你，凯文，我们走。 关上车窗，三个人目视前方继续行驶。待他们走远了，行人便用夹着三分同情与七成幸灾乐祸的神态互相交谈着。 闹鬼的屋子有去无回喽。 离开城市后的道路不太好走，泥泞了许多，公路也未曾修理，坑坑洼洼的，浑然不像经常有人走动。履带车颠簸地来到一座漆成黑红色的大楼面前，那大楼坍塌了一半，剩下部分有6.5层，外侧墙壁上的 Market 立体英文字母正剩下 Kate 三个字， Mar 掉在了地上，覆盖着淤泥。 Cat 和 Kevin 的名字很相近的、啊、走进去看看，萨米尔诙谐地说。这栋楼的玻璃大门不知碎了多久，地上有一层厚厚的积灰，阳光从许多落地窗中照射进来，把屋子变得温暖而宁静，一派祥和的景象。履带车碾压着玻璃渣，径直地开进一楼的大厅。 啊，这么大呀，环境还不错。爸爸，这里怎么会没人住呢？ 艾利克感到很奇怪。说不定我们恰好是第一个吧。萨米尔很高兴。这里附近的土壤很肥沃，可以耕作，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啊。艾利克四下走了一圈，保暖靴已不能穿了。萨米尔在几天前做了一双简单的拖鞋。踢踏声在大楼里传来传去，这栋楼有800多平方米，透风，唯独什么也没有，八成是被附近的人拿走了。星陨后的世界，人们不得不充分发挥智慧，利用一切找到的物资。去楼上看看，艾利克，跟着你哥哥。萨米尔说着就要迈步， KDA 丢过一把激光枪，他转身接住。嗯。女孩跑到了 KDA 身后，挽住他的手臂。 等一下。 KDA 发凉的传感器一接触到艾利克的脸，似乎马上红起来，仿佛火烧，他赶紧跑开。 我先把车锁上。 KDA 所谓的锁车，就是生生地把一楼门口的木质柜台拔起劈开，将里面的钢条纷纷插进履带中去，再徒手掰弯或者成圈，让履带无法滚动。然后他在后备箱里找出了几块布条，缠在脸上像口罩一样，遮掩住红扑扑的尴尬神色。 哥哥，你怎么这样打扮呀？ 艾利克扑哧地笑了一下。 没什么，走吧。 KDA 赶紧跟上萨米尔，艾利克便从后面拉住了他的手。 哥哥，你的额头似乎变红了，是染上什么颜料了吗？ KDA 只顾着往前走，并不说话。二楼和一楼一样是大厅，以前似乎是服装市场，被隔板分成20几个小单间，里面挂着星陨之前的各种名牌商标。试衣间里面的自动设备早已被拆空，靠外的走廊上，落地窗的钢化玻璃碎了一地。萨米尔让两人远离窗户，怕脚底打滑滑溜下去。他俯身捡起一块玻璃碎片看着， 很厚，看来可以防弹。连这种材料都能粉碎，看来 这里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地震。 埃里克问。地震毁不掉这些东西，一般的轻武器也不能。看地上碎玻璃的形状，八成是重机枪扫射的结果，还是由外而内的射击。 估计是多久前发生的？ KDA 问。不知道，我看不出来。外对内扫射，看来这地方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稳。萨米尔警觉起来。再去三楼看看吧。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不像前一段的那么空旷，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废纸箱和破木料，很是难走。萨米尔在前面掰开一条路， KDA 背着艾利克，三个人慢慢地往上挪动。艾利克的手臂贴着 KDA 皮肤的感觉，从传感器电路进入系统，本是很简单的现象，他的回路却快速地运转起来，好像感觉自己有一颗心脏，而且在不停地跳啊跳。 奇怪，奇怪，怎么回事？放松，放松，慢慢习惯就好了。 他不断地暗示着信号按既定轨道继续运行，渐渐地有了一点效果。 怎么回事？难道我喜欢上他了吗？不可能， AI 怎么会有这种反应？这不科学，不可能，不可能。 砰， 就在 KDA 发呆的时候，一个半米见方的木箱从楼上滚落下来，险些撞在了萨米尔的身上。他一闪避开，又被后面的 KDA 用脚停住。 爸爸，小心！ 埃里克惊呼。萨米尔激动地喘了几口气，试探着朝楼上看去，没有什么异样，说不定只是碰巧滚落下来。 我在前面吧， KDA 说。 别好。KDA 把埃里克轻轻地放在地上，示意他到爸爸身后去，然后他用右手握住金属棒，一股气流从他的鼻孔而不是嘴巴进入到身体内，经核动力炉加热注入金属棒里。他慢慢地学着通过控制气流和温度流量来改变金属棒的荧光强度。这次的光并没有在实验室的时候那么强，刚好可以切割开那些挡路的材料。 艾里克不在旁边，感觉好多了，他暗暗地想。 三楼楼梯口正对着一条狭长的走廊，右手边是窗户，左手边是一排紧闭的木门，看样子是大楼的办公室。奇怪的是，走廊窗户上都钉着厚厚的木板，一丝光线都照不进来。 这倒是很防风啊。 萨米尔说着蹲下，想从脚下找点东西递给 KDA 做火把。他还在摸索，发现 KDA 砰的击碎了走廊第一扇窗户的隔板，霎时间光线通透。哼，这倒是很简单，我怎么没想到啊。萨米尔耸了一耸肩。 KDA 将第一间屋门推开一条缝，正要迈步进去，从里面突然传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别过来，什么东西？ 他朝父女俩摆摆手，未待声音落下，他便一脚将整个门踢开，举起金属棒，摆出迎击的架势，朝里面喊：“ 谁？ 没人。刚才是谁在喊？藏起来了吗？ 出来！” 眼前只有空荡荡的屋子，三张长桌靠墙角整齐地摆成一个凹字形，开口朝里，中间围着一张整齐的床，上铺是白色的床单。床单上有一大堆黑色的灰迹，仿佛刚刚烧完的木材。 凯文哥哥，怎么回事啊？ 等等，你们先不要过来。 KDA 轻轻地走上前，右手停止供送气流，金属棒轻轻地插进灰堆的一角，左右拔开，里面依旧只有黑灰。他一一打开那些桌子的抽屉，又翻开了床底，什么都没有。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屋里没有人，是什么在喊叫？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很显然不是从录音设备里发出的。 KDA 抓住一把还未散尽的灰烬，认真地看了一看，又放在鼻子底下闻了一闻，像烧焦的蛋白质，微微地发出了臭味。他出来轻轻地推开第二道门，只露出一条缝，光进去很少。他忽然听到里面有什么稀稀嗦嗦的响声。 谁？ 他 朝里面喊了一声，无人应答，响动消失了。他便把门稍稍地再打开一点，将发光的金属棒探进去，紧接着并听到一阵啊啊的喊声，这次的声音比上一次更可怕，似乎有人正被摧残折磨着。听清了，是个男人的叫声。他后退两步，金属棒抽回，门缝里轻轻地飘出一点黑色的灰烬。 KD 捏起闻一闻，和刚才的一样。 不要开门，不要！ 门里传出了哀嚎声。你是谁？我刚才是不是伤到了你了？他朝里面问道。 我生病不能见光，请不要开门。等我遮掩好了，你开一条小缝进来。我告诉你，我是这里的原住民。 这里有人居住？ KDA 有点惊奇，他照着做了。然而就在他进到门里的一刻，有人从左手突然勒住了他的脖子，同时迅速地关上那双密不透风的门。紧接着冰冷的锐物刺入感从 KD 的脖颈传来，力道极猛，他脸上的布条被割断滑落。当的一声响，锐物触碰那坚硬的皮下金属，抖了一下，向后迅速拔出。黑暗的密室中传来什么东西向后跳了一下的风声。 KD 的右手喷射出热风，金属棒的红光照亮了眼前的一小块区域。人？是的，一个人，脸上的皮肤被烧掉大半，一只手断了几根指，嘴里是狰狞的红色尖牙，手指甲也像剪刀一样，不如叫怪物来的贴切。你到底是什么人呢？还是怪物？ KDA 双目圆睁，咄咄问道。 没有血。你是人还是怪物？ 对方反问道。 KDA 上前，那怪物便连连的后退，金属棒的光不强，那家伙很快的便隐秘到黑暗中去了。 KDA 依着对方的脚步声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位置，金属棒直指前方，然而怪物也随着变换位置，显然对方的夜视能力不差。两个人的位置渐渐地转到了墙边，于黑暗中 KDA 距离他越来越近。情急之下，怪物抓起身旁的一把金属圆椅朝 KDA 砸过来。 KDA 凭着风动判断了物体的来向，手起棒落，一分为二的断椅冲速不减，径直撞在后面的墙壁上。让我想想，不开门，楼道又封得这么严，还有怕光。 KDA 向后一跃，一记旋踢把门踹开，隔壁破窗的阳光反射到这间屋子里，室内一下子明朗起来。阳光射在怪物的身上，他急忙遮住自己的眼，尖叫着，皮肤霎时间焦化，一块一块的落在地上，变成灰烬。 KDA 吓得不禁后退一步。他的皮肤很快便脱尽，接着是肌肉和骨骼，一切如渣如沙，直到通体变成了一堆黑灰，像一个坟包。 这 KDA 上前两步蹲下，捧起一把灰烬观察，果不其然，和刚才的都一样。 凯文，发生什么了？ 萨米尔在楼道里朝里面喊，他只是听到了屋里传来几声对话，然后就是撞击与哀嚎。 好像有变种生物，你们站在阳光底下。 确认了凯文没事，萨米尔和艾利克都松了一口气。丢下黑灰， KDA 在屋里继续检查，四下东西不多，都是些旧家什，茶壶、茶杯、酒杯、餐具并不出奇，只是在门后的墙角有点点凝固的红迹。他俯身抠起一点，放在鼻子底下闻，传感器把一个信号输入回路。人血。他严肃起来，快步出屋，回到妇女身旁，把刚才的情况告知了妇女。艾利克听罢，身上一阵发冷。吸血鬼吗？不可能，大自然的进化圈没有那种东西。萨米尔摇着头。 KDA 把走廊里的窗户一一捅开， 刺眼的阳光射进来，走廊里通亮通亮的。他纷纷踹开每间屋的门，惊叫和喷涌而出的灰尘弥漫了整个走廊。萨米尔·海里克走在走廊的入口处，看得惊呆了。那到底是什么？阳光能使得蛋白质焦化成细小颗粒吗？然而，星陨之前发达的生物科技又让他判断，这种东西也并非没有可能被人为制造出来。如果是真的，那简直太邪恶了。走廊的最后一间屋子反锁着，里面发出了呜呜的哭声，是稚嫩的孩子声音。凯蝶刚准备破坏门锁的手突然停住。有小孩？他紧握金属棒敲了敲门。告诉我你是谁，否则我踹门了。他对着里面喊。 请不要开门，请不要开门，我不是坏人。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似乎只有几岁。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藏在这儿？屋里的人血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想起那怪物咬自己脖子的情景。难道你们吸血是人肉吗？ 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只能靠吃人来维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想死，请你们不要开门。 颤抖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伴着抽泣，领教过怪物力量和速度的凯蝶怎么也不敢相信，此时此刻那种危险的生物竟然是如此的脆弱。 别着急，慢点说。 我们是技术改造的产品，是叔叔阿姨告诉我们的。 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没吃过人，没喝过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只是想活下去。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他一直在恳求地说对不起，声音真挚而悲伤，说的凯蝶犹豫起来，动了系统里的恻隐之心。消灭他们，不这么做萨米尔先生父女怕是会有危险，可他兴许还只是个孩子，没吃过人，没喝过血，真的还是假的？ 这样，你用被子蒙住自己，我进来问你。 他等里面准备好后便破坏门锁，轻轻地推开了一道缝，闪进去关上了。 不要耍什么花招，我不是人类，你们伤不了我。 KDA 开门见山，借助金属棒的红荧光，只见床上的黑被裹成一小团，从里面微微地探出个褐色的小脑袋，可以判断那头发本色为金黄。他一条发辫下，苍白的小脸上，一双小眼睛里饱藏着痛苦和害怕。KDA 从旁边拉过一把椅子，正襟危坐，棒头直指，红光映着他的脸，气势袭人。屋子很小，除一张床还有两个玻璃柜，都摆着洋娃娃，或多或少有点残缺，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他深吸一口气，鼻子传感器没有从室内检测到血腥味。小孩浑身抖得厉害，肉嘟嘟的两腮上满是泪珠，他感到他的眼神里面透出一种仿佛大草原上被雄狮扑压在利爪之下残喘着而尚未遭伤害的小鹿的神色。回路里的杀机不禁地微微地放了下来，升起一阵悲凉，手中的金属棒也缓缓降低。你从哪儿来的？一直住在这儿吗？在我的数据库里没有你们这种生物。 我是被叔叔阿姨们救到这儿，从一个大屋里面有个水池，好多人被丢在里面淹死了，后来又活了，出来之后就变成我这个样子了。叔叔阿姨带着我逃出来，从水池里逃出来，吃的人都是叔叔阿姨们找来的。我不想吃人，我不想吃人，我可是 看样子或许他的邻居一直照顾他，那些洋娃娃说不定也是邻居们帮他找来的。不吃人会怎么样？ 不吃就会 饿死吗？